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大家回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周一到周五正常版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出行方面的小贴士。今天的限行尾号是多少呢？ 2和7。 哇，太厉害了，是你今天限号吗？ 不是，明天是3和8。我今天上午专门查了一下，因为明天要去办事，没有办法了，所以只能打车了。 所以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限行的尾号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也就是在早上7点和晚上8点之间。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冷，因为昨天是下雨了。今天的天气是0上1度到11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天儿特别冷。昨天的时候我还给我们住的小区的物业打电话。 为什么？ 我说什么时候来暖气 啊？不是7号吗？ 7号开始试暖。 7号试暖 啊，我就说这几天太冷了。然后物业给我的解释非常的有趣，他说这个事情你应该赖老天爷，跟我们没关系。 我以为要赖你自己，得多穿点。 好吧，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仍然是我们这个大咖聊艺术的这个系列节目的2期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嘉宾都是谁。 首先呢，我们请木和辅拉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木赫弗拉，我来自新疆，然后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在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这反正我感觉这个腔调马上一听就是独立音乐人的腔调，你知道吗？ 是有很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吗？ 是的。 我们来请黄琦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黄琦，我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本科作曲系的大5学生。 作曲系有大5？ 对，我们一共5年制本科。然后 所以作曲是一个很难的学科。 所以就是以后曼宁不要调侃我说我上了高4啊高5高6的时候，我跟你说高中也有5年6年的。 那你学的这个学的高深了。 好吧，今天其实我也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木和弗拉是新疆人。新疆哪里？ 新疆伯乐。 伯乐，哇、哦，好远的地方。 你又去过是吗？ 我也去过，对。 哇，我觉得我们那个主持人张悦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我们的嘉宾来自全国各地的哪里，他都去过。 是的啊，而且伯乐还出了一个另外一个歌手，叫唱《天空之城》那个后来很火的那个，叫啥来着？忘记了啊， 到底火不火你都不知道人家叫啥？ 不，我等会儿啊，我今天早上刚刚早起，起床以后还没有清醒，清醒以后告诉大家这个答案。 给你个机会 想一下，应该是那个好声音那个。 对对对对，好声音那个。忘记了啊。接下来我们探讨什么样的话题？先进一小段片花好吗？ 好。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如果您现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有网络收看的渠道。 对，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之前的系列叫大咖带您聊艺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歌手木和弗拉。现在呢，我们的歌手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嘉宾表演区啊，大家肯定能想到马上就要唱歌了，所以一首好听的现场版的弹唱的卡萨布兰卡先送给大家，让大家先一睹为快。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嘞。 今天是不能可白鸽我转一遍秀 In the flickering lights Popcorn cook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e love on a low hot summer's night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beneath the battle-fairy's candlelit cafe Hiding shadows from spots Murakamo light on the eyes Making magic at the moist in my old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Ooh, a kiss is not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As time goes by. 哇，大早晨给了我们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歌曲， 就是 今天应该很开心吧， 听完以后 上班第一天， 听完以后就让我想起了我的前前前任女朋友 啊，为什么呢？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歌手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吧，然后你再讲讲你前前前前前女友的故事。 不行，咱们的节目呢是日播365天，我也说不完。 其实刚才那首歌啊，我们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吧， 是的，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表演特别的好，我知道应该我们穆赫弗拉之前在电台也表演过，也现场唱过歌吧，在电台里， 嗯， 唱过唱过， 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平常不太一样，因为因为今天实在是太早了，完全没有开过嗓子。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啊，对对，我平时就是我都想不起来我上次一大早唱歌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我们青年说啊，也是 给了 是这样 不一样的经历。 因为是这样，就是其实对于电台节目来说，早晨是高峰时段啊，就是黄金时段啊，它和那个电视台的节目还不一样，电视台是晚上八点。 对， 电台的节目是早晨八点、嗯、 对，早上八点是我们的高峰期。 是的啊、嗯、想必今天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今天有耳福了啊、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多少首歌曲，我算一下啊、 应该是有很多很多。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的主题就叫大咖带你聊艺术嘛。 嗯， 其实说到穆赫弗拉，我知道应该一开始学的专业不是音乐吧。 嗯，一开始学的音乐啊、学的专业是我上的中国农业大学， 嗯， 然后上的是园艺专业。 园艺专业、 啊、园艺 是自己选的吗？ 啊，算是爸妈给我选的吧。 嗯， 那个时候是觉得这个比较好就业，是不是？ 对，就是好就业，而且那个时候从我老家那边考的话，中国农业大学算是个重点大学嘛，所以 对对对， 还是比较抢手的。 是985学校，很棒的。 嗯，对对对，而且这个专业在我们那边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 嗯 啊、嗯，所以当时就是爸妈推荐我上这个，学习这个挺好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那个时候接触音乐了吗？ 嗯，没有。没有，可是我妈是唱歌的， 啊、 我从小就听着这个长大， 耳濡目染、 哦、对，我从小就听着这个长大的、 嗯， 而且我爸爸也是歌舞团的，我爸妈都是歌舞团的，所以 哎，他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没有想让你去从事这个， 没有、嗯， 对，就是往往就是文艺工作者就会跟自己的孩子说， 不要像我一样， 对，千万不 要 干这行， 你要开辟一条新的路， 对， 真的真的是、嗯、是。 当初这个王菲的妈妈应该也是不太同意的唱歌是吧？ 嗯 嗯。 后来为什么就又选择了走这一行呢？ 嗯，因为就是就学业里面这个东西，你很难，就是。摆脱开这东西，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农大的时候，看我宿舍的几个啊，我的小朋友，他们弹吉他弹得挺好的， 嗯 啊，就是， 然后就有很多姑娘，是吧？ 这个， 对，往往其实 也是这 对， 真的、嗯。然后我就看他们弹吉他啊，我觉得我都特别喜欢，然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练。 嗯， 哦，所以你是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吉他，才开始学？ 对对对，是的，是的。 哦、 嗯， 你看人家是学有所成，我就不是。 你大学的时候肯定是为了表白才去学吉他。 我上大一的时候，我看我们宿舍四个人、 嗯、 三个都会弹。 哦， 我就报了一个辅导班。 嗯， 我就学弹吉他。 然后呢？ 我就说你就教会我一首曲子就行。他就教会我一首非常简单的和弦，叫《丁香花》，那时候非常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然后你学会了吗？ 现在全忘了。哎呀， 我记得我们上 都还给老师了。 我们上学的时候、嗯、最流行的一种表白方法就是在楼下，然后拿着一把吉他，然后又准备好很多话、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同学之间都特别的团结，只要有一个人想表白、嗯、然后全班人都会成为他的这个， 是的， 对，然后成为他的团队，然后这边拿花的、 嗯 哦、这边送礼物的，然后送巧克力的，然后他又在楼下，然后唱，那个时候唱的应该是情非得已， 嗯， 把我自己会爱上你、嗯、然后就果然爱上了，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表白方式、 嗯、所以穆赫弗拉，你在学校的时候也会弹吉他，然后去给自己的心爱的姑娘弹一首吗？ 嗯、就是有， 嗯， 真有过， 嗯， 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有过这些想法，后来的时候越练吧，越学越爱，就是越喜欢， 嗯， 然后就后来就 转做成了创作型的歌手、 就是、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大学毕业以后完全改行了， 嗯， 就是以前那些学的大学也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以后、 嗯、 基本上我这个毕业证我给妈了、嗯、 交差了， 对，交差 了，然后交差了，我你的、 嗯、 你让我学的我学完了，然后我现在过去追求我自己的， 嗯， 然后又考了， 又回来了， 考了 回到北京了，然后在这边就是做了几年音乐，然后觉得还是不够，就是 得系统的深入一下，深造 要学习， 然后重新参加了这高考。 嗯，哦，重新参加了高考， 对对对对， 哇，好有毅力。 对，哦，因为我那个以前的专业和现在的这个专业就是区别太大了， 风马牛不相及。 嗯，对对对，必须得从头开始学，嗯，就是我中国音乐学院学的也是作曲嘛， 嗯， 就是这个专业还是真是比较难，真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学五年呢，就是你，嗯，这个说一说上五年你就可以，就是可以，这个， 跟学医一样难。 对对对，难。 嗯，那主要是如果之前没有一些基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应该属于艺术类提前批，对吧？ 嗯， 这个作曲系，所以一开始要有一些乐理的基础，或者你要会一门乐器，至少，嗯，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 我自己 提前学习了， 就提前学习，提前自己找老师， 嗯， 就是考前啊，学习了一段时间。 嗯，其实这个作曲我们主要是学什么呢？我心里面的一个印象啊，就是作曲是不能学的。我总是觉得，你看今天我们是莫弗拉和他的师妹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都是学了五年的作曲，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作曲应该属于感情出来了以后，自然流露的。 对对， 但是的话，你就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就是你需要有那个技术来支持你的感情抒发。 比方说需要， 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学的话是学了五年，然后但是我们在大学之前是有一定基础的，就是也需要学很久， 乐理知识。 对，乐理是最基础的一门，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和声、配器，然后浮调、曲式啊之类的。其他的 配器这个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怎么学？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嗯，配器的话就是分西洋乐和我们那个中国的乐器。 嗯，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乐队的配置嘛，然后我们会学习，比如说每一个乐器的技法，每个乐器它的特点，然后学习他们在整个乐队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会比较好听啊，所以我们在配的时候呢会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各个乐器不同的特点去给它配置在一起。 所以我们每次听到比如说像交响乐啊、协奏曲之类，都是之前你们应该是有想过这一个点这一拍上， 对， 用哪一个乐器 更好听，对，多少个乐器，然后哪个强哪个弱，就是我们在写出之前是有那个音响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 这个是靠想象吗？ 靠想象。 是靠想象啊。 对，靠那个时间学习了以后，然后对音乐的对那个他的声音的一个记忆，然后在自己做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在脑海里面就出来了。 对， 因为毕竟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曲子的话，可能不可能当时有那么多的乐器来配合你。 对，不可能， 所以只能那个时候来自己来想。 对， 里面那个记忆，用那个音色的记忆来分，就是把那这些声部就是分配到每一个乐器上面。 那还是我觉得有很大挑战的。 但是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非专业，所以 但我更关注的点，我觉得弗拉可能真的就是能有勇气说，哎，我上完这大学四年了啊，我不回去了。母亲呢本来是想等一个人回来，结果等了一张证回来。然后呢孩子呢又要坚持再考一次高中，然后再去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这个勇气真的是相当可嘉的。而且你想想，就换句话说，就比如说像曼宁啊，这突然间说啊，我不做主持人了啊，我 回去重新参加高考。 对，然后 真的要很大勇气。 对，我改作曲了，是吧？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 就有可能前途啊，或者也是未卜的那种感觉啊，就有可能我。有可能我高中高考再次高考我考不上，对吧？ 对， 还有可能就是我上了这个音乐专业以后发现和我想象中的又 不一 样， 嗯， 再或者说我发现我学了这五年以后我回来以后发现，哎， 有可能和我理想中的追逐梦想的道路有点偏差，这都有可能。 嗯， 所以能冒这样大的勇气的人很少。 嗯，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大咖聊艺带你聊艺术的第一期的时候，我们请到了王珏老师。 嗯， 王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用一个词就是迷茫，他说我好迷茫。 嗯， 这而且持续了很久的这个焦虑期，两位有吗？你们有迷茫期吗？我觉得莫甫拉应该会好一点，因为你已经经过了那个学习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的那个时候，现在应该很坚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对对对，就是我上农大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很迷茫的，后来大三开始我就是每天都专门开始练琴了，然后好了很多， 那应该是已经走出了迷茫期。 对对对对， 黄琴呢？ 对，我在上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还挺困惑很多，因为上了大学以后一下子就抛开了以前高中学的那些数理化的东西嘛，然后就一门心思学专业，然后同学们之间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就那个时候很迷茫，然后就所以后来我就想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去做一些公益啊，然后来看通过这个来找自己的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不如先来听一下黄琦在大一的时候做的一个曲子吧。 嗯， 这个名字呢叫深海，然后我现在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主持人张悦的手机上，我们请他来放一下。 好的啊， 然后在我们放这个之后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公益故事。现在可能这个其实黄琦的这个是大一的时候，那应该是四年前做的曲子。 对对对，他算是一个学院派的，所以可能会说起来不是那么好听，这样就不像是莫赫弗拉大哥的音乐那么好听。对， 但是是一个你初期的一个， 对，算是我初期的一个，它是个钢琴曲。 嗯， 我们来听一下。这是一个纯钢琴曲。 我每天晚上都会听钢琴曲 伴你入眠。 对， 那你跟孔文可真不一样。 孔文 听郭德纲， 听摇滚啊， 他听郭德纲，我是觉得这能睡着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很多选择自己入眠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像我就比较喜欢听有声小说，就听那个故事然后听到睡着。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钢琴曲啊，这应该是一个失恋的女人在森林里奔跑。 这是脚步声吗？ 然后呢她就走来走去，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可能是感情破裂，也有可能是小三出轨。 这不是名字叫深海吗？怎么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呢？ 这一段音乐显示的是他比较着急，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还以为是鱼在海里游啊。 行了，我觉得我们先暂时放， 我觉得 放这一段吧。 我觉得张悦他的那个脑回路真的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 想的真的是一个海底世界的。 广告放出去以后，让黄琦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曲子的背景或者主题，好吗？ 素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和分享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咖带你聊艺术，你想跟大咖说点什么事情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大咖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给我们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黄芪的这个音乐啊，就是经过张悦的一番想象，把它想象成了一个爱情悬疑剧，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女人在不停地寻找出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现在来问一下黄芪，黄芪到那个时候创作这个音乐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也确实大概反映了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的那一种内心的各种冲突啊、迷茫啊，然后包括一直在找寻自己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歌曲这个曲子描写的是一个大海的景象呢，就是开始呢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段，然后从海面然后一直在往下走，往海底走，然后海底的话是一个暗流涌动的一种很复杂，就是看起来水嘛就是很柔软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就是很危险，然后各种 生物、未知的东西， 对，很多未知的东西这样子。大概这样 的， 这样 就是我想象的是陆地，结果人家是在海底。 但是你想象的情绪是对的，我发现你有这个天赋。 我只是想象的事情都是和感情有关的，你发现了吗？ 那只能说张悦的感情比较丰富。 人家想的是大学生活。 但是同样也是说了一种焦虑， 对， 一种紧张。这个你说对了。 我说对了啊。中国音乐学院是在北四环，是在那个鸟巢的旁边。 对， 我有印象，好像有一个嘉宾也曾经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姓荣，叫荣世杰。有没有听过？ 好像有， 是一个教授曾经来过啊， 演奏家吧， 演奏的老师。就在我的心目中，作曲啊，包括唱歌的呀，包括歌剧的一些这个艺术的学生啊， 音乐剧， 对，然后他们每个人，背后总会有一些自己在编排东西的时候的小情绪。你比如说刚才黄芪的这个深海啊，表达了自己大一大二的这种迷茫哈。 人家大一大二的迷茫用音乐来表达，我那时候迷茫哭了一场。 那你和我还不一样啊。 那你是什么？ 我是街口的路边的烤串店。 把自己给灌醉了是吗？所以每个人情绪的宣泄和出发和表达的出口都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放上一首歌吧。我们把这个歌曲给木和弗拉的这首吧，加州旅馆版的一杯美酒。好像很 这个是很好奇啊，什么叫加州旅馆版的一杯美酒？ 是不是两个歌曲结合到一起了？还 是 说 是一个就是加州旅馆算是欧美那边的经典曲，然后一杯美酒在我们新疆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这个我想的吧，这个完全两个风格的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两首歌就是融合到一起。大家可以听听效果。 好吧， 这怎么融合呢？我们来听一下。很好奇啊。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bildi sanamayı bir piyalmayı Yaş devri ne bakarı oynamayı gülmeyi Temre tağını ürkütleri egip etmeyi duyar ya Bana kara güzel kızlar egip etmeyi 听的一首歌，虽然听不出来加州旅馆和一杯美酒这两首歌了，已经 我有听出来， 你听出来了， 嗯， 哇， 而且那个一杯美酒的感觉特别的好， 嗯，感觉你回到了新疆那个时候， 对，而且 生活的状态， 对，而且这个是维吾尔语版的啊，对不对？ 后面是两种版， 对，两种版， 嗯，后面是国语版的， 国语版的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哇， 嗯，听起来以后觉得，而且其实加州旅馆的那个调，我感觉和一杯美酒结合在一起，还是挺 和谐的。 对， 这就是一个作曲系的学生做出来的曲子。 对，而且有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就好像这个把一杯美酒又重新诠释了一下， 嗯、更浓了吧？ 对，又重新诠释一下， 嗯、 感觉跑到了美国，你知道吗？ 在美国吃葡萄的感觉。 嗯， 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歌手，他其实是没有经过非常专业、非常系统的这种训练和学习的。 嗯， 那莫弗拉觉得在四年的这个本科的作曲的学习当中，给你现在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就是对音乐更进一步的了解吧。以前就是自己学的，自己琢磨。那时候就是我对音乐的感觉还是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的。 嗯， 就是我只能看到就是音乐的外面的一些东西，因为你听一首歌就听旋律或者听歌词。 嗯， 然后你学完这个以后，你的一首曲子里面的每一个声部，然后配器的方法，然后它的各种各样的里面的这技术，你一听就能知道。 嗯，就是更有深度了。 对对对，更有深度了。 嗯，那黄琦作为一开始就一直从事这个一直学习这方面， 有没有那种觉得自己的灵感啊用光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哦，没有吧，我觉得 没有啊。 对、就是用老师的话说，就是灵感是永远不会没有的。 嗯， 就是你通过你见到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就会突然有，就是只要你一直在接受新鲜事物， 嗯， 然后就灵感就会一直出现。 嗯， 对，我们学习的话只是更系统性的把对音乐的一个了解，就像刚刚穆赫普拉大哥说的，就是把音乐的每一个因素都给分解开来，然后去学习，然后最后的成果就是把它们再组合在一起。 嗯，最后成为一个成品。 对， 先把它们分解，然后再重新组合。 对 对。 之前也想问两位，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是属于好作品？ 嗯，好作品吧，它就是 里面就是跟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跟别就是跟听众有一个共鸣。不管你为了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观众写的，就是一定要有共鸣才行，要不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技术方面也一定要有，然后你的旋律啊各种技术方面一定要有比较怎么说呀，就是比较好的效果。 嗯 啊，这样才行。 嗯，那黄琦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能让大家都能感受到你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比较纯粹一点的音乐的。 嗯， 然后就是它流露出来的感情是很纯粹的，然后直接能够打动你的，我觉得我就会比较喜欢。 嗯，所以在很迷茫的时候没有去做新的创作，反而是去做公益了，是吧？ 对， 给大家讲一下这段故事吧。 就是我在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人就不行了。所以 是哪一种不行了？ 对，就是会对以后就是感觉前面看不到路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找不到学习方法怎么能更高效率的学习，然后对身边周围的人然后相处模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就各种方面吧，这样。而且是也是我第一次就是集体生活，以前都是在家里住嘛。然后所以在大二的那个暑假呢，我就直接买了机票，我去那个非洲的坦桑尼亚去那边支教了两个月。 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吗？没有，是没有组织的。 我是在跟那边的一个组织有联系好，然后我是直接自己过去的。 你父母同意吗？ 我在去之前没有跟他们讲。 哇，那你真的胆子太大了。 对，但是后来去，然后他们知道我要去了以后，然后还是很支持我的。 嗯， 对，他们就想，那你既然想去做这事情，我也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吧。 嗯， 对，但是这个真的给我带来很大很大的改变。对， 当时刚去的时候很不习惯吧？对这个国家之前有了解吗？ 一点了解都没有。 那你就去了。 对，我就直接就去了。 嗯， 然后直接去拿自己的眼睛去看嘛，去感受，然后就收获很大。然后我是在当地的一个孤儿院里面去做教学，然后包括照顾他们。 嗯， 然后 那个时候教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在那边教他们基本的一些数学英语。 嗯，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是没有条件去学习什么音乐等其他的课外的这些。 嗯， 然后偶尔的时候我会拿出来我手机里边那种小的那个，手机里会有 app 嘛。 嗯， 然后会有一些琴键的那种，然后会弹一些简单的曲子。因为非洲那帮小孩他们就是对音乐是很敏感的。 对 对，平时就算没有什么音乐，他们自己就也可以扭得很开心。 嗯， 就是而且扭得就很专业，那些小朋友 也是血液里面的。 对对，真的是这样。 嗯， 然后我在那个手机里面会弹一些简单的曲子以后，他们就会变得特别的 兴奋， 特别的兴奋，就围过来，然后就尖叫啊什么的。 嗯， 对。 嗯，那个时候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是和其他，他是各个国的志愿者都住在一起。 嗯， 然后 有的人呢是医生，会去当地的一些医院去 义诊。 对对，然后我是去那个孤儿院嘛，然后大家是住在一起的，会是在城市另一端就比较远，然后晚上大家回到一起住，然后白天的时候每个人去自己的地方去做事情。 哦，嗯，那你在那边待了2个月。 对，晒黑了不少。 那为什么之前还有人说我们非洲朋友在北京中暑了，准备要回到非洲避暑？怎么样，那边天气也很， 但是那边真的比北京凉快 啊。是吗？ 凉快很多。 是因为那边是不是这个植被比较多？ 我应该不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它那个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是什么，那边夏天就是会比北京凉快很多。 嗯， 虽然说我是因为每天在外面所以会被晒，但是其实我还感冒了很多次 啊。 对，因为没有想到那边会这么凉。 嗯，所以就还是生活方面有一些不习惯。 对，主要是吃，然后包括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卫生条件会差一点。 嗯， 所以你就克服一下就可以了。 嗯，那时候没想过啊我要提前回来。 没有， 我还挺开心。 对，我还是挺喜欢那边的。 嗯， 对，包括我和其他的人过后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想再回去，就是没有说觉得那边哎呦好苦啊怎么怎么样。嗯，没有人这样子，都是很，就是完全被那种另外的一种异域风情，然后孩子们然后的那种开心啊的那种渲染都有被感动到。 嗯，那个时候有没有进行创作？ 对，有。没有，其实没有被创作，但是有一直在采集素材什么的。嗯，对。 嗯，回来形成了一些作品吗？ 嗯，后来没有，但是那些素材还在那边，但是我就没有进行来得及整理呢。这样。 嗯，刚才其实黄琦说到说这2个月的志愿者活动给你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你说你快不行了，加引号的快不行了。嗯，你觉得改变主要在哪里呢？ 嗯。主要是回来以后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整个人变得更乐观。 嗯， 更乐观，然后看事情就会从一个不会像以前那么斤斤计较吧，钻牛角尖，会更以一个更大局的角度会去看这个事情。 嗯 嗯，包括后来回来以后我在创作方面也会很明显能感觉到不像以前那么黑暗的那种感觉。 嗯， 对，会好一点。然后也会对自己选择的路会更，就会不会再去听很多其他别人的意见，会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包括我后来也转到了音乐作品分析方向。 嗯， 就是我不再搞创作了。 嗯 嗯，对，这个其实在学校的话很少人就是去转这个， 本科的时候转 专业。对对对对，因为大家会觉得哎呀你学作曲的你怎么这样，这不白学了吗或者怎么样。嗯，但是那我喜欢的话就直接就转了，我觉得 听从自己的内心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学播音主持艺术里面从台前到了 幕后 的这个感觉。对。 嗯， 所以其实心态调整，黄琦调整的特别好。 嗯， 因为真的刚才讲到了木和弗拉他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黄琦其实如果从一个作曲转到音乐欣赏吧，就应该就是从一个台前或者一线转到了一个幕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差不多差不多。 嗯， 对， 也是需要勇气的啊。 就是那一次的志愿者行动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力量。 对对对。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好吧， 来听歌。 啊来看看啊，黄琦还有作品吗？ 没有了。 嗯， 对， 那这样吧， 我们来听一下他诗歌的作品。 多听听我诗歌的作品。 对，那我们再听一首这个这英文歌，我也听不明白啊。 我们可以请 我们来放一下吧。 好。 新疆民歌。 oldasam, hiyalim qasen keldim. Dota chilib oldasam, hiyalim qasen keldim. Dedim bo'lsin yorim, mundosh qilib men keldim. Dedim bo'lsin yorim, mundosh qilib men keldim. Dota nechilib berib, bilagim toldim o yorim. Dota nechilib berib, bilagim toldim o yorim. Oshkin o'ynab arildim, yuragim qondim o yorim. Yuragim qondim o yorim. Olmachi anorin giderler, lola reyhanım bulay. Olmachi anorin giderler, lola reyhanım bulay. Çelende çalıyorum, dava beni alıyorum, verip çelende çalıyorum. Ben bu sendeki muhasabır, yine kendimi salıyorum. Ben bu sendeki muhasabır, yine kendimi salıyorum. Dotani çile verip, bilegim taldım o yarım. Dotani çile verip, bilegim taldım o yarım. Almıcı anarın giderler, lale reyhanım bulay. Almıcı anarın giderler, lale reyhanım bulay. Almıcı anarın giderler, lale reyhanım bulay. Almıcı anarın giderler, lale reyhanım bulay. Almıcı anarın giderler, lale reyhanım bulay. 这个必须得跳起来， 对， 啊、跳起来，然后打那个鼓、啊。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伴舞的， 对、嗯。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嘉宾表演区啊，还是要再扩大、嗯。 想必在开车的朋友应该挺嗨的，听完以后啊、 嗯、 啊，在路上，哈哈，这个堵着车，一脚油门怼到前面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的路啊，再堵也是开心的，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非常的欢快。 是的啊，非常的开心啊。 嗯。 穆赫弗拉，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吗？还是说有一个乐队？ 现在有一个乐队， 有一个乐队啊， 一直有， 经常或者去哪里演出，或者说在哪里我们会找到你，可以听到你的歌。 现在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咱们的基地什么的， 就只能是在青年说的节目里听，是 节目里听。然后平时我们就演出的话，它也没有什么固定的， 没有固定的啊， 对。音乐节呀、啊，什么，然后什么发布会活动，然后自己每一个月制定的做专场，然后刚才这首歌我们专场的必须得跳的一部分 啊、哦，特别爽， 因为一定要留到后面，然后一大堆人跳， 对、嗯， 所以这个现场的观众会不会也会跟着一起起舞？ 对， 什么样的？ 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就大家都开始一起跳了， 哇。 对，我之前去过一次他们的专场，然后整个现场就很嗨。对，因为像我们的话，就只能是跟随着他们的朋友圈去。过两天我们要在哪儿演出了，然后我们就去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民族音乐、维吾尔族的音乐，就是。他自己就已经嗨了，先嗨起来了，那个感觉啊，他们很享受， 感染你，他们自己就很嗨，然后就感染你， 对，很享受啊，那种感觉，让大家 不由自主的就跳起来了。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那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嗯， 里面有56个民族的这个小伙伴们啊，在一起出去考察交流，然后每个民族都会唱自己的歌曲嘛，但我觉得维吾尔族的那个歌曲还是有感染力， 嗯， 真的，因为他上来他那个跳起来呢，你像那个云南的少数民族，当然不是说人家的不好啊，就是说哎那个他是比如说吹个笛子呀，或者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啊， 比较温柔， 对对，然后呢那个 婉约派 维吾尔族的就是那种啊特别火热，哇， 很奔放， 扑面而来，上来我就可以给你来个麦西来普，我先跳一下， 嗯， 就那种感觉， 嗯， 非常的好。 所以你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情绪被感染的状态？ 是的啊，是的，是的，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 嗯， 有没有遇到 莫赫弗拉有会一些改变吗？就是比如说创作的时候，哎，这一阶段是这样的风格，嗯，然后过一阶段觉得，哎，我又想尝试其他的。 嗯， 对对对，我经常有这种，我就是前几年一直做改编做的很多， 嗯， 就是做一些也做一些，咱们的国内的流行歌曲， 嗯， 也改成我们的那种，新疆的或者我们那个我们乐队我自己擅长的那种西班牙的拉丁的那种风格， 嗯， 就是改编成那种风格玩，嗯，这个就很多了， 嗯嗯， 然后最近就自己，就是改编的少，然后就做就是 原创 的 多一些， 啊， 嗯，听说要有自己新的专辑要发了。 现在制作中， 嗯， 就是还没有发布。 嗯，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布呢？ 大概明年吧。 明年年初， 嗯， 左右。 不是演出，我们一般都每个月就是制定的，至少做一次专场， 嗯， 一般都是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微博，我们自己的乐队的公众号，我自己的公众号， 嗯， 然后会发布的。 嗯。所以喜欢他们的啊，就可以像黄奇一样， 对对对， 及时的了解这些信息，然后去现场感受一下，嗯，说不定到时候你也会哎翩翩起舞哈，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很好。 嗯，嗯，我们看到这几张照片是刚刚黄奇聊的去做志愿者的一些图片啊， 嗯 嗯， 这是一个非洲小朋友， 对， 哇，这就是你们住 的地方吗？这是你们住的还是学生住的？ 这是小朋友们住的。这个看起来其实这一共是6张床，但是他们要睡20多个人。 嗯， 啊，不是一张床睡一个人， 不是，所以就很挤的那种， 还是很简陋的。 对 对, 对， 但是孩子们那个笑声还是很可爱啊， 对， 非常纯真， 对, 对, 对, 对，也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对， 嗯，感觉黄芪瘦了啊。嗯， 这个是。 嗯，这是就带他们在外面玩什么的， 哇， 对， 其实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对于未来的创作也都是弥足珍贵的。 对对对对， 哎，长颈鹿，嗯， 对， 这个是那个时候在非洲， 也是在那边，就是因为那边的话就是，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好， 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电浆节哦， 这是参加节目的时候的一段视频，对，我们来看一下。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哦！哦！敲在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上来我们先放了这样的一段片段啊，这是在2017年参加天籁之战的节目片段吧？ 对对对，去年去的。 参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跟张杰 PK 完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 反正 被费玉清鼓掌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他，这节目挺好的，你就是一个，他没有就是在下面对你评价，他也是上来跟你一起唱，一起 PK， 然后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很重要， 结果不重要，不重要， 结果不重要，然后感受反正从里面能感受到很多，然后能学到很多，因为跟他们一起跟这个节目组好几个月，就是为了拍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你在那儿。在录音棚里面，然后在排练厅里面，跟他们练很多，做很多，然后唱各种各样的版本， 就会 好多种好多首歌，然后从里面挑选，然后给这个编曲，然后他们也比较尊重我们自己歌手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制作的编曲的过程中，一直自己基本上自己做。然后他们其他的然后演奏员然后跟你各种各样的就是 交流 沟通交流，这个从里面能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说参加这个节目其实还是给了你很大的创作空间，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就是每参加一次比赛其实结果真的不重要，就是你感受的整个过程像脱了一层皮一样， 是一种历练， 对，历练，就仿佛是吧，黄琦去的这个非洲是一个样啊，我们这样，我们把镜头从东方卫视拉到广袤的非洲，看一下非洲， 非洲小朋友们， 你说咱这节目做的真是 跨越山河大海了， 哇，好可爱， 好可爱的， 这是另外一个，我看在吃饭啊，这是。他们在吃什么？ 这是煮豆子，这是他们的午饭。我也不知道，是一种大豆吧，鹰嘴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他们的午饭。然后小朋友们上课啊， 都聚在黑板旁边啊。 对，然后对他们自己指着黑板，然后自己教学。 我还以为是像我们一样就。端坐在那个书桌前，哦，他们真的是 很愉快，就在上面走来走去的， 围在黑板周围。 因为那边的话老师不够，就是整所学校只有一个老师，所以呢，很多都是学生们自己来完成的。对，自己维持纪律啊，然后自己比如说像盛饭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自己盛，都是自己来弄。对， 会很乖吗？他们？ 会比较乖，对，他们就还挺成熟的小朋友。 真的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就生活上面比较自立是吧？ 对对，生活上比较自立，因为可能是因为从小不会父母就是扒在身边什么都帮忙做，所以他们自己就很清楚。比如讲，因为他们像刚刚视频里面播那个饭的话，是他们一天只吃那一顿饭。然后那个小孤儿院的小朋友呢，是从比如说从五六岁到十几岁的都有，然后大家每天每个人都是那一勺饭，所以就吃，然后大家就吃很快，因为吃快的人吃完以后可以再去盛再多一点，所以每个人就很自觉，就不会那种剩饭剩菜啊这样子。 哎，我觉得这个感受真的特别的好啊。 也很震撼吧，当时 对对对，就可以从那边学到很多，就觉得哎呀，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立啊， 而且这么快乐生活， 对对，他们又很高兴，你看那视频里面， 对， 很快乐， 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他超搞笑的， 对，小朋友们 尤其是露出那一口洁白的白牙的时候啊，更可爱。 你会发现他们很纯真。 是的，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小板块吧，曼宁。其实我特别又开始有自己的一以私利了啊。 什 么意思呢？就我特别想让二位帮我们青年说编几个曲子， 做创作一下是吗？ 对啊，就尤其是比如说刚刚开始放的时候呢，就是。让这些开车的朋友一下子就清醒，对，然后呢，忧伤 扑面而来的热情， 对，忧伤的时候就有忧伤的感觉，永远永远的在我们青年广播早间节目里播出。来，我现在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这几个电乐啊， 让 让大家来评价一下， 让黄芪和弗拉作为音乐鉴赏家来鉴赏一下我的品味怎么样啊？ 好，我们来听一下张悦选的电乐 啊，总共有五个电乐啊，这是我们青年说用了整整快一年的电乐了啊，从2018年1月1号开播开始用啊， 来听一下吧，来， 这是第一个啊， 嗯。 这是一版音乐啊，这是搞笑版的啊。 嗯， 怎么样，黄芪？你觉得啊？ 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我再给大家放一个另外一个啊， 还有特别嗨的那个呢，这个是柔情似水版。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青年说所有的电乐倾囊给大家这个、 对，今天来了一个电乐大集合。 对啊，这些曲子基本上都是我在网上淘的， 但你应该经过了很多次的筛选吧， 对， 选出了这几个、 所以明年的2019年1月1号开播的青年说的新版的电乐就要靠黄芪和弗拉来帮我。 没问题， 弗拉来一个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电乐啊，上来啊、 就很热情， 对，放上来以后都不用我们俩开口说话。 大家就已经沉浸在 清醒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黄芪就可以给我们来一版这个比较温情的， 对， 比较婉约的是吗？ 对啊，尤其是这版搞笑的。 我经常在 好多场合用这个曲子， 我觉得这个电乐特别适合我们的板块，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就很适合这个电乐。 真的，这几个是电乐啊，还有几个片花啊、就不 片花你也要让那个莫弗拉来给你做吗？ 对，因为毕竟已经放了一年了，我估计我们青年说的听众也都快听吐了啊。 就今天注入了我们的新的元素， 对，但是哈，我仍然还是最喜欢我的夜店风，就这个， 来听一下。 北京时间的早晨的9:12，欢迎还没有睡醒的朋友们继续嗨起来。 来听我们的青年说。 我刚才有看到黄芪在思考，其实黄芪已经开始在大脑里进行 创作，脑海里面已经有了旋律，然后开始配器了，已经。 不管是什么深海、深绿、深蓝、深红，都可以和我们、 五颜六色的， 对， 都是非常热情的。 而且你看今天切画面的啊，还是高阳老师。 高阳老师今天啊、其实你们发现吗？在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高阳还在睡觉。然后现在我觉得高阳已经非常的清醒 了， 已经开始自己在外边跳了。 和鲜花和电乐有关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演唱有关系， 没错啊。 我们的现场不是混响话筒，所以可能歌手唱起来可能不是特别的习惯，但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听的那首，还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的。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弗拉的歌曲吧。 也应该也是一首英文歌吧？ 应该也是个英文歌啊。好的，给大家放一下啊。 来，再来，感受一下。 对，开始啦。但这个西班牙的感觉啊， 是是是。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y cuando co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Ya sé pasados días Que yo desesperado Que yo estoy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e te pregunto ¿Y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o sé pasad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e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非常好听哦， 这个是有西班牙的感觉啊。 嗯，这个应该是我之前在网上面就听过， 嗯， 听过这首歌，然后我可能当时还不知道是你唱的，对，很早之前就听过， 嗯，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让弗拉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这个是上个世纪在西班牙那个地区拉丁南美西班牙那个这种语言的这些就是特别火的特别经典的一首歌、 嗯、 然后这是一个老的很老的那种爵士的就是很慢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改编成一个欢快的版本自己跟乐队一起玩然后就是录了一下拍了个视频放到网上的后来听这个的人很多就喜欢这首歌的人挺多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那个乐队四个人是不是还是几个人 这个视频里面五个人还有一个小提琴也是咱们中国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学小提琴的一个师妹 你们就是临时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想要、 不是其他四个人都是咱 们 乐 队当中的 乐队当中的就是我们我邀请了一个我们学校的拉小提琴的一个维吾尔族的 让大家配合你很好听非常的有感染力啊这样的歌曲 我特别好奇师哥就是像这个曲子的话像南美洲他们那边跟咱们这边韵律肯定不一样律动也不一样这个你们在改编的时候是怎么去协调的呢比如说把他们的曲子跟新疆的结合在一起新疆的它的鼓点它的节奏点跟南美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包括旋律 有相似的地方 有相似的地方 非洲的那些非洲的那些好多的歌哈它的节奏性跟新疆的很像它就是噔咯噔刚噔咯噔刚然后 这是那个 reggaeton 吗 对我们的好多节奏就是都是这样 你们也是这样的懂 他们已经开始交流专业课了怎么办 你就学习呀你看我就在静静的听在学习 对很像对非洲的就是节奏性和 南美的那边都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都在新疆西班牙的南美的这些歌都 比较爱听，那比较受欢迎的， 还是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 韵律感是一样 的，对对对对对。 嗯，你像这个现在流行歌曲，它都是那样的调，维吾尔族的歌曲就是那样的调。 你只能用那样来形容。对，确实是，我们属于看热闹型的，人家属于看门道型的。 嗯嗯， 还是想听我们在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吧。 嗯， 我们再听莫福拉再来现场给我们唱一首歌吧。 嗯， 我们现在应该是还有一些表演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嗯，这是刚才那首歌， 这几个都来上过我们节目。 对对对，我知道。是吗？ 哎，这好像只有一个15秒的视频啊。 嗯 啊，哎，这刚才这几个还真都来过我们。 张玉都见过。嗯， 对对对。 嗯 嗯，都很熟的。 其实我们这个在北京玩音乐的新疆的这个圈里面，就是这些人。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又见到一个啊，好棒。嗯， 所以 回头我 们 这样， 你们私下已经开始准备一起去去喝酒去唱歌是吧？ 对对对啊。 嗯， 黄琦你说。 我说那个大师哥，你们这乐队什么时候组办的？ 嗯，10年。 10年， 那已经有班， 是在你入校之前就办。 入校之前，对。嗯，我做这个乐队的时候就我们都是那种自学的，自学，自学 成才 的那种啊，都不能说自学成才，自学会玩了点东西。 嗯， 然后，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给我们编曲的，给我们就是很系统的给我们做这些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这种人。 嗯， 当时这个也是我过来上学的原因之一吧。 嗯，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无奈找不到，不如自己先。 对，自己来，自己来。 嗯，也很好啊。 是的啊。嗯，我们再来听一个吧。 一个音频的现场演奏版，现场演唱版。 嗯， 未来那个莫霍弗拉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嗯，未来就是 把一杯美酒继续唱下去。 不能再继续唱了。我现在还在制作中嘛，就是我的原创歌曲。 嗯， 然后好多歌还在写呢。 嗯， 就是我以后的打算就是我多创造一些歌曲。 嗯 啊，送给大家。 嗯，这样。能点一首歌吗？叫《青年说》。 可以可以。嗯， 可以用他的风格来给我们专门打造一个。 嗯，没错啊。 嗯， 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总是认为作曲家呀，或者说是在做音乐的人的眼中，他们是非常艺术，然后非常感性的在创作一个东西。 嗯， 尤其是用音乐来表达，又是这个世间最优美的旋律了啊。 嗯， 不像我们看似哈，我们来表达什么情绪的时候发火啊，拍桌子或者生气啊，但是他们是通过一种手段去宣泄。嗯， 但是让你听出来你又觉得很享受。 是的啊。 嗯， 黄琦你接下来已经大五了啊。 嗯， 马上就 要毕业了， 马上就要大六了啊。 大六 啊。那这对于未来啊，出去学校以后的规划又有哪些？或者说，你自己心目中想，如果再朝着另外一条自己的梦想的路， 嗯， 就是 刚才也说了，我们转了一个方向嘛，对吧？ 嗯、对， 转到这个音乐线上。这条路的话，你觉得你会朝哪个方向走？或者说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是想以后还是说继续搞研究吧。 嗯。 但是我想，因为我马上也面临毕业了嘛， 嗯、 所以我想先毕业以后先工作一下， 嗯、 先工作一下看看， 嗯、 然后再回归学校。 那、啊、为什么要这样呢？选择？ 我觉得五年太久了。 你要休息一下是吧？ 要休息一下， 哦、 要休息一下。 对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说，反正我心目当中就觉得，就是感觉学校的楼里面不时的就会传出各种的什么 吹拉弹唱的声音、 哦、那种感觉的。 不只是学校，宿舍也是这样。 简直了。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吧、嗯、应该是就是民乐和西洋乐就是对战的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 啊、 我已经忘记了、 嗯、 但是那部电影我特别的喜欢。 嗯， 应该是前两年的吧，一部电影、 嗯、 就是他把所有的乐器几乎都集合在一部电影里面，然后还有这种青春热血高校的感觉、 嗯、 那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嗯，也希望黄琦能够在很多的作曲的这个鉴赏当中啊有所建树啊，尤其是像我们这青年说的这几个电乐，你评价一下， 写一篇文章来评价一下， 就评论青年说七个电乐 的艺术性， 艺术性，哇塞，哇塞，连续三天刊播，那曼宁每天早上播， 每天分享一下这个专业评价是吧？ 嗯，其实弗兰，你这个形象就是脑袋啊，这个头发呀，这个胡子啊，包括外形啊，是你自己喜欢的吗？还是说有人帮你设计？ 不是，我就是没有设计 啊，就是 比较随意的， 就是自然的生长到这个， 对对对。 但是一直都是这个发型。 就那你高中呢？ 高中那时候短头发， 短头发。 后来我爱弹吉那里以后，留了个头发， 嗯， 然后一直留着呢。 啊、 嗯， 就他这个造型一直是很标志的， 就很标志的。 对、嗯、我们从 那胡子呢？ 胡子也是。就是这么 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长出了艺术家的气息，你有没有觉得不是可以的？ 哎呀， 你也想艺术家是吗？ 学不来呀，我没有头发呀， 可以留啊。 张悦为自己的头发苦恼， 可以留啊， 为发际线苦恼。 对，然后这个发型和这个整个的形象，给人真的是一种西班牙慈祥大叔的感觉。 慈祥大叔。 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一个近景的特写，给我们的这个穆赫弗拉一个。 哎呀，好尴尬。 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因为之前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的老师王珏老师的时候，王珏老师之前是长头发， 嗯， 然后王珏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突然把那个头发大概推成了3毫米左右。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但是哎，这王珏老师吗？是不是认错人？我觉得就他突然把自己的发型改变了以后，突然觉得哎，好像又有另外的一种风情，感觉真的跟之前不太一样。 是的，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剩下的这些内容，好吧？ 嗯，好。 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感情像半开玫瑰，不是想给就能给，越轻易接受就越快枯萎。可爱初恋总是死如归，失恋后心如死灰，恋爱是一场情绪的轮回。总以为要学会讨好对方那点小聪明，想不到浪漫会需要智慧。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爱对了伤悲都可贵，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一个人的十全十美终于输给两全其美。眼泪换来喝不厌的开水，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爱对了伤悲都可悲，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想坚持十全十美，不如两全其美。 青年说，继续说。 9: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非常优秀的， 作曲方向 家，作曲老师，是这样称谓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嘉宾莫赫弗拉已经坐在了我们的嘉宾表演区，马上就要给我们献上今天第二首现场演唱了，真的是现场演唱哦，大家来再感受一下吧。 哎呀 ，sorry， 我的琴弦跑了， 要调一下琴弦。 我得调一下琴弦。这个演播厅里面有点热啊， 热的琴弦都跑了。 对，跑了，它都升高了。 但是我觉得调琴也是一种 艺术吗？ 对 对， 不是，现在已经不是艺术了，现在我们都有调音表。 哦，是吗？ 哎。所以这个温度会影响吗？ 会影响，它松紧它就会开。 那这个一定要这个耳朵非常好才听得出来。 对，在以前没有这个电子的调音的这个器之前，是需要人耳朵去自己去听的。 对，那视唱练耳一定要好啊。 The fallen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fallen leaves all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Sunburned hand that I used to hold. The fallen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fallen leaves are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n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 I hear all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oh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Fallen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fallen leaves all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 that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all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oh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音乐总是相通的啊，听完以后感觉瞬间我就想起了我的 前前前女友。 对 真的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想到了什么一望无垠的草原啊， 家乡啊， 对啊，然后总是想起自己的前女友。 谢谢， 看来你要复合了我觉得。 谢谢穆赫弗拉带来的这么优美的歌曲。 谢谢谢谢， 就是感受到了美。 在北京从第一个上大学到第二个大学也在北京差不多有个十几年了吧。 对对对，第一个大学2001年开始上的，零一届的， 那就是17年的时间了。 哇，好， 这17年的时间在北京，肯定和新疆的生活不一样啊，有的时候节奏比较快。 对对对， 在你的这个感觉当中，北京给你的印象又是什么样子？ 北京这个地方就是，除了你的，亲戚，除了你的爸妈以外什么都有。 就是其他的环境和条件是很全的， 很全的啊。 但是亲人不在身边。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会觉得孤单吗？ 对对对，就是每次过什么节假日的时候， 中秋节呀之类的，是吧？就会觉得，哎，如果这个时候爸妈在身边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什么最近特别火的一位歌手是中国新说唱的两位歌手，他们都来自新疆，一个是艾热，一个是纳乌克热。 对对对， 应该是纳乌克热是夺了冠军吧，在新说唱的那档节目当中， 就是艾热吧，艾热是冠军，纳乌克热是 然后所以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对这个新疆的歌手都特别的痴迷，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棒，怎么这么厉害，说唱也很厉害。这个应该是我在很多的嘉宾里面，有我们维族的一个姑娘，她当时说他们很少人会说汉语，是这样吗？当地 就是现在城市里面的都会说了，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少 一些， 现在都得学，然后城市里面基本上都会说了，说得很好了，而且我们那边现在说唱这种艺术 是在那边就很火， 很火了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就是有活力嘛，这种音乐有活力，它有节奏感，它有很大的那种自己即兴的自己发挥的那种空间，所以这个音乐在新疆那边特别火的原因吧。 所以也不仅仅是他们俩比较优秀，应该是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很多很多很多，嗯， 这个是我之前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大家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音乐。 嗯， 后来在通过这个节目当中发现，哎，嗯，他们好棒，而且他们整个的综合实力都非常的强。 是的是的，嗯 嗯， 各种想法呀，音乐素养啊， 嗯， 然后表演能力，嗯，都很棒。 嗯，你以后打算往这个方面发展一下吗？ 我都做吧，反正我自己创作，自己唱，然后自己表演， 嗯， 啊，自己乐器自己弹啊，反正我自己能做到的，我都会好好的做的，认真做。 嗯， 我只是 自己一条龙， 认真做下去，坚持就好了。 嗯，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访谈节目当中说，李荣浩所有的整个一首歌的制作，全部都是李荣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怕别人挣他的钱， 调侃就是说一分钱也不让别人挣走。 对对，我们看到所有包括配器、包括编曲、演唱、作词、作曲，全是李荣浩一个人。现在你也是这样的状态吗？ 也不是，就是里面的我能做到的肯定是我自己认真的去做的。 嗯， 好多东西还是一个人做不到，因为好多人一起的时候力量才会有。 嗯，像你的乐队哈，在一共是有四个人，他们分别有什么样的分工呢？ 有五个人，就是两把吉他，打击乐，然后贝斯打架子鼓这些。 嗯嗯，已经有十几年了，这个乐队 就2010年开始做。可是跟乐队里面的有一部分人我已经认识了13、14年了，都 那很久了。 嗯，对对对， 大家其实也都是因为音乐相聚在一起的， 音乐就是玩到一起的。然后我们在新疆的时候也不认识，后来来北京以后就是因为这为了音乐才认识，然后才走到一起。 黄琦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在创作方面已经要专心做一个学者了吗？ 对，现在应该是主要还是但是我觉得以后我还会再去创作，就是在闲暇时间这样子还会去做一些创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让人着迷很难放弃的一个东西，创作。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也学了这些学科内容了嘛，所以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想创作的时候，对，它没有一个限制。像你们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来说创作就创作。 嗯， 对， 嗯，所以之前你在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自己发自内心的我现在就是想创作，而不是说我要交一个作业之类的？ 但是通常都在晚上。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打扰。 对， 但是10点以后。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这样。 就是10点以后，你手机就不响了。 对，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就是生物钟就都调整到了后半夜，然后一直到早上，白天睡觉。 安静。 哎，所以我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哎，因为之前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作曲方面的作曲的老师啊，作曲家一样也都是这样。他们通常就我们在这个对接信息的时候，都是晚上12点1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啊，因为我们做早间节目，我们要早起，就所以一般那时候我肯定是睡了，然后。我通常都是早晨6点回他，然后他中午11点再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你们 一般是有时差 的。对对对，有时差，感觉不是生活在一个地方。所以你们还是喜欢在晚上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开始自己的创作。 对， 对， 对， 对，会心比较静， 不会，比如说有的时候，像我会突然。比如说脑海里蹦出一些什么文字的话，我就要马上写下来。比如说在飞机上会写在那个清洁带上，然后带回去。因为我如果那个时候不写的话，我后面就忘了，然后就没有那样的感觉了。你们也会这样吗？ 有， 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 我基本上以前也是用纸来写，现在基本上用手机录。 就是自己哼下来。 对，哼下来。我路上走的，坐车或者。去什么地方坐飞机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什么词儿旋律，然后这样的话我就直接拿手机录。 对，也是一种方法。 对，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我们坐飞机的时候还是不能开手机的。 嗯， 有一次就是很想很想写一个东西，然后呢，哎，怎么说的？我好像像一个文学家一样，也没有，就是很想写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在交作业那个，然后没有笔，就是你有那个袋子没有用，没有笔呀、然后我就整个在那个飞机上面不停的在回想， 在重复 我那句话，然后一直到下飞机的时候就打开手机，然后就赶紧写下来。就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也蛮开心的。就当时哎，我终于把它记下来了。 对，而且我有的时候需要灵感的时候， 嗯， 我就把以前那些录的那些备忘录都翻一遍。都听一下， 嗯 啊，然后能想起好多东西，也让你想起，那就是那个你录这个时候的那些事情啊， 情 那些情景什么的， 对 啊，这个都特别好， 嗯，就是每唱一次自己的歌的时候，想起来都是当年、当时，然后当地的一些情景，我觉得就像一个音乐日记一样，去记录你生活的一些过往。 对，就像你看翻那些老照片，你看老照片的时候，你能回想起当时的那个事情，可能唱歌啊这样的以前的作品也会，这种感觉， 哇，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 嗯， 哎，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9:50。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也请两位给我们青年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呢，可以来说一下。 我觉得年轻人要是喜欢一个东西啊、就可以去做，就是不用想的太多，就是喜欢一个东西就是一直坚持做，然后一直很认真的用认真的这种态度去做就可以了，然后肯定会成功的。我感觉 就是不要犹豫，不要纠结。 对对对， 你喜欢就去做好 了。对对对，纠结了浪费时间了，浪费精力了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能做得好，你也这个方面你也不一定能成功，所以干脆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自己开心的，让自己过得充实的那种日子。 黄琦呢？黄琦作为一个年轻人，给年轻人说一些。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校学生，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大概就是不要去管别人的眼光，不要去太在意其他人的评价，就是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现在所大家包括社会环境所给你带来的一些限制总有一天会过去，所以就坚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就可以。 所以两位给大家说的都是你要坚持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叫做无名歌，我们就结束今天愉快的访谈了，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天上云朵雪